时刻关注，从浅入深，全面剖析。新车来了，为探索热点新车，说卖点，聊创新，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。新车来了。 欢迎回来，新车来了，我是赫儿。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洪哲。 我是老车。 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上市的新车啊，北京现代的索纳塔9的插电混动版车型正式上市了，推出了三款车型，然后售价是22.28万到256.8万之间，然后补贴后呢，售价这个补贴是国补加地补的价格，之后是189.8万到223.8万。 其实提到 PHEV， 说。 提到索纳塔，其实他们之前有那个混动版本，但不是插电混合动力版本的。我觉得这一回索纳塔9 PHEV 就相当于把原来那套混动系统换成了插电式充电，然后再加上原来那套一些东西。 这应该也是目前主流的做法吧。 对，然后还有一些主流的做法，就是什么提供全年免息，终身免费道路救援，然后整车的5年或10万公里的质保，然后电池8年15万公里的质保，以及赠送这个家用充电桩。 其实我 赠送家用充电桩， 对， 你们 送你的， 你们觉得这台车，量会销售怎么样？ 我就想说这事儿。我觉得它在这个 PHEV 这种混动市场上面的表现 会一般， 不会特别特别抢眼。 其实我也是这么觉得的， 因为它有几个比较强劲的对手，比如凯美瑞的 2.5 HQ 版那版本，就是凯美瑞的混动，加上雅阁的锐混动啊，以及已经上市的那辆蒙迪欧的混动，我们都开过。 蒙迪欧不在考虑范围之内。 我觉得 那也是他的潜在竞争对手啊。 我可能会 你可以不把他考虑进来。 他再 钱 我也不买啊。 但是雅阁的锐混动这个真的是。 不是， 所以 你看，我想说什么呢？现在新的时代雅阁锐混动马上要出来了。这确实。然后包括凯美瑞的这个混合动力车型。 对呀、 但你们不要忽略了一件事儿啊。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在中国的有一些城市是可以拿新能源牌照的。北京没戏。 对呀、比如上海，买了那辆克莱斯勒大捷龙的 PHEV 就直接送沪牌。 对啊， 对啊。 那可是大捷龙的那么老大个儿，好车也贵啊。我这台车就20万啊。 对对对，那倒是。 嗯， 就说嘛，就我们得到的同样的东西都是牌照嘛。 对， 接着你刚才那说， 你要是说如果说它的直接竞争对手，我觉得应该是在 PHEV 里找。说白了就 是 插电混合动力车型里边找， 就是刚才说的那几个呀。 你说那三台都是混动车型，就是油电混，它不用插电，它不用插电。 洪 常 的意思是我得跟插电混的来对比， 你跟插电的去对比， 那就是刚才我说的最后那两个 啊， 那个蒙迪欧的那个，你不考虑的那个。它是 PHEV 对不对？ 蒙迪欧出了一款插电混， 然后还有就马上要上市的索纳塔，不是那个，不好意思，就那什么K5 的那个 PHEV， 那它俩不是一样的吗？ 那是两个品牌呀、 这 那也是竞争关系啊！ 我跟你讲啊，其实我觉得他们现在很多厂家推出这个车型啊，主要还是为了应对双积分政策。怎么讲？ 这没错， 双积分政策怎么说？就比如说咱们生产一辆燃油车负0.几分。然后生产一辆插电混合动力车型卖出去挣10分，然后这个分呢到年底的时候要 就这个加加减减一杯哈，明白了，这个套路啊。 对，我觉得是确实也是推出一些政策能弥补他们双积分的不足，但同时呢有一些对于新能源牌照有需求的这些朋友们，我觉得多一款车型来选择也是不错的。得说回来啊，索9的配置是够高的，里边空间是够用的，而且那座相对来说也是舒服的。就是我有的时候打到索纳塔的这个网约车的时候啊，我第一反应是， 我给你出个小问题啊，让你选一下 啊， 你觉得如果在索纳塔的顶配跟蒙迪欧的顶配，你会选哪个？ 索纳塔。 好了，我知道了， 这就完，没事了是吗？ 我知道了，就 你不发表什么看法吗？ 没有，不发表，我就问的他你选哪个嘛？ 我觉得福特在国内的服务态度和这个售后服务不如北京现代做得好。 好，咱们来搞事情。如果同样的问题问老车，你选哪个？ 我再换个车吧。 我不换车，就这两个。 不换，索纳塔不变 啊， 把蒙迪欧换成金牛座，福特金牛座，你会这两个车选哪个？